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1:02，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6日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倩。 是的，我们昨天晚上说好了，今天呢还是会在这里继续分享音乐，继续听东城区的叶倩弹吉他，还有暖文章冷笑话哈，传统啊好几百年的不变啊，一直都在这里。 所以这首歌也献给大家，开工歌曲呢叫做永不忘记你，也可以叫做永不忘记你们， 表决心呢 来自 Zara Lesson， 把小承诺甩出去了，啊，永不忘记你。 对， 这个男人嘛哈，有时候一感情上来了啊， 你看这个就瞎承诺是不是？你那意思 说一些惊天地泣鬼神的话啊，当时你应该相信啊，就像我们说此刻房间是黑的，所以点灯这很正常，天亮了不需要灯了，那一刻这也是正常的，对吧？ 对， 所以我们不要说为什么他当年说那么多的海誓山盟，他一件都没有做到。 是， 那你说如果他在感情丰沛的时候也不表达，你又该说这个人木讷了， 是是是是是。 所以我们也不必要求那么多，就真的是你情绪最真实的那一刻，如何袒露就袒露，好吧？ 对 啊，包括今天晚上我们的聊天室呢是开放的，因为那毕竟是考核我们男左女右 KPI 的一个地方，不光是我们自己要考核自己，同时也有其他的地方在考核我们，所以呢大家愿意聊天的话呢，当你踩上一脚就是为男左女右加油啊，加了一脚。另外呢，如果你很疲劳的话呢，就没有必要去晒吃的啊晒喝的，因为这个星期四的晚上啊，可以预言到啊，一定是有很多小伙伴，就是3道杠以上的小伙伴拼命的啊，把这段时间吃的好吃的啊， 嘿嘿， 鲜贝啊会做的饭菜啊， 吃货之夜，美食之夜开始了。 生活一定还有很多可爱之处的，包括此时此刻当音乐响起的那一瞬间啊，白天发生了什么啊，是不是幻觉都不重要了啊，只要我们有音乐我们还能开心起来。 是这中间前一天预言说未免会太阳照耀的极深的睁开又凋谢，天使可以凋谢，吹口哨是宣告再见。 2021最后一个月，孙燕姿又带来一首全新的歌曲，而且是她自己作词最作曲啊，并且担当制作人演唱的这一首啊，也是让人听出她很多早年间作品的那种清冷感。世界终结前一天， 好家伙，这主题是够清冷的了啊， 对， 是够狠的。 现在燕姿写东西哈、是越来越就是洒脱， 往狠了走了、 对，就是我想到的都不再是过去那小情小爱了、 对，我想的是世界宇宙的关系了。 对，我得想一想大家伙啊，在这样的几年啊，去年今年大家的这种神经高度紧绷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有一些情绪里往糟糕的地方想的时刻，对吧？ 有， 就是有时候哎呀怎么办呢，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对吧，一些很消极很负面的情绪。但是正是因为这些，才让我们真正看清了我们之前啊，2019之前我们所拥有那么多的自由快乐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没有一段、一顿小烧烤或者一顿美味不能解决的事情啊。 对，而且我们常常说了，这个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绝对不会远了。疫情呢，也会在啊大家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之下，你像我们打完三针的我和叶谦， 对， 在直播间，对吧？也呼唤着大家都能够尽快的把自己的这个加强针打好、对吧？当我们的这个免疫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啊，当这个世界范围内控制得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回到以前的生活里。世界末日这个之前啊，什么世界终止之前、我们是赶不上了啊。 世界 终结前一天啊，没有 再等几千个世纪吧。 对，我们等不到了啊、 就是你人他总是有就是说想不好的一面，但是你同时你得学会想好的一面。比如说今天我又特别有感触，孩子跟我说：“爸爸，这怎么越来越冷了？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就是这种感觉。然后 今天是真的，因为风大了。 是啊，他会冷吗？这几天。然后呢，他还说天越来越黑了，接我的时候都暗成这样了，这对吧？这个没灯，这个路灯都起来了，就感觉越发的感觉凄冷。后来我跟他说：“孩子啊，你有一点有盼头，就是说这个天会越来越长了，马上就会越来越长，只要过了这个月。”这个月底都不到，就从23号开始吧左右，至27号左右，这个节气就开始转了。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有一个盼头，你会发现爸爸来接你的时候，这个天就是越来越明亮了，天就会越来越长，黑天就越来越短了。 你就跟孩子 他就高兴了。 21号啊，就是下周二就冬至了， 是， 对吧？你再跟孩子说啊，再过15天。这一年就过完了，就是你再想看到2021年这么黑的这个冬夜哈，或者是冬天的黄昏，你都看不到了。 对， 就是2022年了啊，新的一年呢就将在16天之后发生了哈。想一想，真的这一年，哎呀，尽管是有许多的身边的事情的变化啊，来来往往，可是在这一刻定格在音乐的背景之下所能想起的一切里，其实还是知足和感恩。 感恩每一天，感恩每一个时段，感恩每一个时刻。 感恩在聊天室里陪伴我们的听友们。 Sometimes you wonder about me, and I just want to tell you, it takes everything in me not to call you, and I wish I could run to you, and I hope you know that every time I don't, I almost do. chair by the window, looking out at the city, and I hope sometimes you wonder about me. 美美的声音，应该大家不用我多介绍，一下就能听出来她的风格，她的声音。这首歌名字叫做 The Last Thing, The Last Time, 最后一次。 哎，都是很有这个代表性的人物哈。 嗯， 刚刚听到孙燕姿，听到的梅梅啊，这是第一时段，欢迎大家入场。我们已经是把这个最强的阵容都带出来了哈，包括大家在聊天室里的那些小伙伴们哈，也都是带着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啊，本周吃过的很开心的美味哈，这个亮相了， 对，都PO出来了、 啊、对，这个特别容易让人把大图点开， 是 啊, 看一看里面的菜啊，逐一的看看我吃没吃过啊。 这个维多利亚的秘密，这绝对轻食，这轻食的这个感觉，哎呀真好，确实好，确，但是呢你要说一个大饭量的人，这个是看不得这个的啊！看着他就觉着这得来三盘子他才能吃饱。 对，其实每个星期四的晚上，我们聊到的这个吃呢，也是号召所有的男左女右们都好好的爱自己哈，吃好每一顿饭。但是并不是暴饮暴食， 对， 而是更加健康啊，控制自己的体重啊，自律的和自己的这个饮食习惯啊，要树立好，不要这个多盐多油啊，这个。所以维多利亚的秘密这位三道杠的听友他晒出的，我觉得是在这个减脂餐当中很普遍的啊， 是 这个芦笋， 嗯， 对吧， 香菇，小草，一点黄豆 啊、 一点黄豆，一点黄豆酱，小 酸奶， 对、 啊、 还有算还有一块三文鱼啊，放大了看还算有一块肉 哦，对对对对对， 嗯，但是基本上都是 还有一个小 草莓啊果核啊之类的， 就这么吃哈，一个星期绝对会收4到5斤， 嗯， 就是比较健康，然后再配搭一些运动的话哈，因为冬天是特别容易偷偷长肉的哈，以前我们说星期四的晚上大家一定要吃好饭来谈，但是自从哈我开始也控制自己6分饱的晚餐之后哈， 嗯， 甚至本周降到了3分饱啊， 嗯， 就是3分。 是，我不知道你姐姐怎么想 啊， 反正我是受不了，就是 姐姐 她还老爱穿，你们东北女孩就是到了这个冬天爱穿那种皮靴子 啊， 然后爱还貂哎往身上裹大围脖，她通常她弯不下去腰去系他拉那个皮靴子的拉锁的，你知道吗？那个拉链他很难，就是弯下腰去，就算他弯下腰去，你看那个搂那个捞那个貂啊，也会就夸就挤到，对，抽到他腰以上啊，那种就抽恨不得能听见咧的声，就是这种时候吧，你一定会要提醒自己，这是冬天了，我已经偷偷长肉，长得不像话了啊！你看我穿稍微穿厚重一点，我自己连弯腰系鞋都不行，这种感觉。 说了这么一大通 啊， 好像第三时段到来了一样， 不是， 实际上才第一时段。 我没说他什么呀， 我、 啊、我 看着挺喜欢他的、啊， 我没说的什么笑话呀、啊，我就是说一个事实嘛、 哎。我下面要带来一首歌，超级超级久远，我就想知道有多少人正在听节目的多少听友会唱这首歌，因为这是我一首在下午的节目里本来想放，但我真的觉得。怕给人家那个节目掉粉儿啊，所以我很自信的拿到男左女右里来， 这歌真不错。 有没有 听过？泪水已悄悄地滑落，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诉说， 当我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战斗， 当我想你的时候泪水已悄悄地滑落， 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 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 这样离 悄地滑落。当我想你的时候，才知道寂寞是什么。当我想你的时候，谁听我 确实哈，这音质就充分地告诉我们，这应该是一首超级超级超级久远的歌，已经久到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觉得也就是60后、70后的朋友对他非常的喜欢和了解吧。 是， 这是来自1986年啊，绝对是80年代的一首歌，叫《当我想你的时候》，演唱者千百惠。因为这个男歌手呢是本身啊，这首歌呢就是他自己写的，所以我们常常提到这首歌的时候，经常想到的都是千百惠，就是忘了那个史俊鹏。其实史俊鹏是这首歌的作词和作曲 啊， 对。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千百惠当年还有一首非常啊和这首歌一样非常受欢迎的歌，你还记得吗？ 千百惠有好多歌啊，那我还真不记得，我没你这个。但是我相信啊，就凡是这种带萨克斯的曲子，这小宝都熟。你要问小宝，肯定他比我回答的要溜得多。 对，这首歌就让我想起啊，眼前的画面就是挂历，就是属于80年代的物件里面的一些东西，现在已经不在我们的生活里出现的。就像这首歌， 是 它也不会常常出现在你的世界里。我们的听友说，我妈妈很爱听，我知道，欢迎来到80年代。这首歌作为一首对唱歌曲哈，的的确确应该算是1986年的热歌了。 对对对， 他虽然说在这个编曲啊，在整个歌曲的架构当中是非常简单的啊，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你像现在的这些热歌也很简单，对吗？但是 它机械感比这个原来要强多了， 但是唱功它好啊，对不对？ 是， 你别管它这个编曲啊，或者是整体的架构是多么的单薄，但是演唱功力在那里。所以也像现在大家一看到这个年度热歌啊，就会有一些热议。其实说白了，热歌它会在一段时间冷下来，但是演唱者的水准是否能够慢慢的提升，对吗？其实如果一首歌它简单归简单，但是它如果唱得很好，就像刚刚这首歌一样，它其实也会成为多少年之后被大家想起，依然觉得哎，这是一首哎让你嘴角上扬的歌曲，对吧？ 歌儿永远都是，如果你好，你立得住的话，你在各个年代可能都会被某些人想起来再重新放。 好吧，这是我在下午浪潮 Listen to One 啊，每周四都会有对唱情歌的时候，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应该放在晚上，一来它的音质，二来歌里面所触及到的时间点，他说在这个深夜哈，因为很多桥段熟悉的朋友都忍不住要跟他合唱了。我们转个身吧，第二十段拼吉他。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的。 大王金，大王

天真了，难以割舍的遗憾。当幸福把时间变短，回忆温暖最后的指尖，爱情变成曲线，科技变成温暖，把没有说完的说完，算不算答案？当你一个人期盼，突然觉得孤单，都有些荒诞，你决定分开的所有承认，怀念曾经的瞬间，你突然发现你丢失了原来的温暖。当你一个人期盼，突然觉得孤单，都有些荒诞，你决定分开的所有理由。偶尔你也会承认，怀念曾经的瞬间，发现你丢失了原来的温暖，你突然发现你丢失了原来的温暖。 这是毛不易啊，这是毛不易， 真不易啊， 最新为电视剧《小敏家》所带来的插曲《原来的温暖》。 嗯， 特别用这首歌呢给叶谦暖场。 哎呦，暖个场哈。 对，因为你带给我们的吉他声呢也是我们在冬夜里的温暖啊，一样一样的，原来的温暖又回来了。 这哪敢当啊，今天离麦远一点哈，因为这歌稍微的有点欢快 啊。 I won't wait for you, I won't wait for you in the morning, 'cause the last thing that I want to see you cry. And I won't ask of you, I won't ask of you, no secret.'Cause I don't wanna be the one to see you cry. Help me, Mama, help me, Mama, through the things I feel. Help me, Father, through the things I feel.So I can believe. So I won't shatter you, I won't shatter you in the morning, 'cause the last thing that I want to see you cry.Through these things I feel. Help me, Father, through these things I feel. So I can believe. So I won't give to you, I won't give to you forgivenessBecause the last thing that I want is to see you cry. No, the last thing that I want is to see you cry. No, the last thing that I want to see you cry. 原来的温暖，原来的动听啊，一样一样的没有改变。而今天晚上确实我觉得这首歌是有喜悦在的哈， 喜悦感， 因为你本周找到了很久之前的朋友，对吧，他或许也在听节目，哎，所以人每一天中哈，你的内心里可能和昨天晚上听野心弹吉他都不太一样，对吧， 是， 可能因为你今天又遇到了开心的事情，找到了久别重逢的人，或者听到一首动听的歌曲，都有可能哈。叶谦呢就带着一种少年的状态在弹这首歌，就感觉体力很够啊，不是说带着老花镜，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不成正比的在弹着这首歌是吗？ 总之大家开心了吗？忘了就丢， 迈克尔·波顿，他的气势如虹，他的嗓音也是很独特，也如虹。说实话， 对，在叶谦弹吉他之后呢，特别带来这首他爱的歌曲哈。确实，我下面要带出的这首歌呢，其实，在节目当中不常推荐哈，因为大家好像已经习惯了流行歌曲啊，已经习惯了就是每天晚上听到的，一说到这个歌手啊，我知道，哦，他呀，啊，太好了。但是合唱团的歌曲我带的并不多，但这首歌却是一首因为名字就足够吸引你想去听的歌，它的名字叫我歌唱的理由有很多。 看来是一首众人 捧柴的歌曲。 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 彩虹。 哎，真的，你感受一下啊。 我歌唱的理由有很多，常害羞，找人痛。 好喜欢这首歌曲啊，我歌唱的理由有很多，这里面所唱到的多少部分器重你的要害，就刚好是你喜欢歌唱的理由。就是我今天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很像是大家今天晚上晒的菜啊，都是大鱼大肉啊，都是那么的丰富，那么的厚重啊，一口一口的。但是就像听到这首歌，是一下子，这首歌像一盘凉拌莴笋，就是那么清清爽爽， 沁人心扉。 对，就是你一听他的歌曲哈、啊，你马上就静下来了，然后进而呢，你就好像在读一本书一样， 我是真的在 一页页的翻， 对、 啊， 真的被他唱到带入他的词的情意中去，嗯、然后。我在想我歌唱的理由确实还是挺多的，我为听众，为我自己重新拾回这些东西、 啊、 然后以后我会为我的孩子之类的，这些我歌唱的理由确实很多。 嗯，所以这样真诚的歌曲也最容易打动我们哈。我歌唱的理由有很多，我听广播的理由也有很多，我爱一档节目的理由也有很多。我们常常说其实爱没有理由，但是你具体到一件事情上其实还是有理由的， 嗯， 对吧？ 对， 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在这个时候放这首歌也是有理由，因为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静下来啊，在夜晚时光里我们不需要再有那么多的沸腾啊。即便是刚才听叶倩弹吉他那么开心，但是开心过后啊，我们能够归零，懂吧？ 是， 就是你让你的情绪迅速归零啊，收啊，立刻就收住。 哎，不能就是太放逸啊。 嗯，当然，那种放逸是来自于再来一首，叶谦再来一首啊。 嗯， 然后叶谦也很开心嘛 ，Uncle， 然后他就再来一个，然后一会儿我再来一个好吗？ 哎呦， 我明天不来了，我再来两个吧。 你看，我真的见耐了。 哎呀 ，Adele 去接《彩虹合唱团》的歌，好美的衔接啊。 To the way you move, everybody here is watching you, 'cause you feel like home, you're like a dream come true. But if by chance you're here alone, can I have a moment before I go?'Cause I've been by myself all night long, hoping you're someone I used to know. You look like a movie, you sound like a song. My God, this reminds me of when we were young.Like a movie, it was just like a song. I was so scared to face my fears. Nobody told me that you'd be here. And I swear you moved overseas. That's what you said.Just like a song. When we were young, when we were young, when we were young, when we were young. It's hard.

第三个芭比，第二我妈，感谢他们生出了我最爱的她，在每分每秒我都和她一起长大，茁壮成长的我是自己种 音乐替你说话。祝原创音乐人 AK 刘璋1218生日快乐。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12:01: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16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今年开始呢，我们的节目调整到了晚上9点到11点，这就意味着此时此刻哈，原来你熟悉的节目刚开始的时间点，已经是我们节目一半过去了啊。但大家熟悉的暖文章和冷笑话呢，我们还是安排到了第30段。 好，今天我不是说了吗？你姐姐韩美啊， 我没有姐姐， 和我弟弟叶旭，这俩本身就相差着那个一些岁数啊，就结婚的时候我们也都知道差着几岁，但是我们也具体也不知道到底差多少岁，只有这个叶旭自己啊，他就是他后来据他说啊，他问清楚了，他经这个介绍人介绍啊，就是韩美跟我弟弟这个撮合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些介绍人说你姐30岁，哎，30岁30出头都没说，就是说你姐30岁，哎，韩美30岁。然后这个新婚之夜的时候呢，叶旭确实看着这个韩美啊，怎么也不像是30岁的啊，怎么也不像30岁。但是他又出于礼貌，可是最后还是忍不住就开口问这新娘子了，说那个，老婆，你能就是说个给个实底儿吗？你到底今年多大了？这个最初韩美不肯说啊，后来这个叶旭一直又这个使这个招啊，撒娇啊，这个逼问呢、啊，这个一直询问，才悠悠的说人家。其实已经35岁了，但是对于这个答案，叶旭啊跟我们说，他当时还是半信半疑，然后他接着还是磨韩美，说你看咱俩都已经夫妻了是吗？俩人都木已成舟了，你就不妨你交个实底，说实话到底多少岁啊？然后这个新娘这个被问的一直没完没了啊，这个韩美。就是说这样好了，我告诉你实话啊，老弟，你别再问了啊，我今年啊快40了，好吧。然后哎呦，这叶旭就虽然在心里啊有点吃惊，但是这小子他居然还有些不相信啊，但是他又不好意思再问下去了。然后呢，他看看时间也不早了，他眨巴眨巴眼睛对韩美说，行，老婆，我去一下厨房啊。然后韩美说：“这么晚你去厨房干啥？”哎呀，他说：“哎呀，我去把厨房那些可乐啊、雪碧啊，就赶紧啊给收起来，不然待会儿、啊、老鼠晚上来啊，老偷这些饮料喝。” 然后说完你姐噗嗤就笑了，我都快五十了都没听说过老鼠还喝可乐的呢。 I've been taking what you're giving. Now I'm thinking I've been living the fantasy of your sweet smile. Set as blue and blue as only you could cast the color on me. Can you see my fire? 胜利了 ，C'est la vie， 送给你姐啊，也送给我弟，一对成功的婚姻啊，开启了幸福的旅程。好，该他妹妹 你的老朋友会怎么想你呢？ 啊， 你说你那位刚刚找到的老朋友会怎么想你呢？ 我 你这些年都认识的什么人？ 我从小什么样，他都知道。 好了啊，这趴过去了啊，送走了250亲友团之后呢，迎来我和你本周分享的最后一篇暖文章啊，现场版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林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你能走多远，看初心就知道。12月过半，离2022年只剩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去年此时定下的目标实现了吗？ Facebook 上有一个计划失败的话题，有人说我准备去健身房打包好装备，最后却走进了汉堡店。还有一位女士开玩笑道，本来打算和双胞胎姐妹一起买健身服一起健身，结果进了商场我们只是吃了一顿。古往今来，人们都喜欢在新年时制定目标，人人都做，却只有少部分人能真的实现目标。一开始我们斗志昂扬，大步向前，信心满满，之后要么计划被打乱，要么最终不了了之。等到年终时，只能以失落和懊悔来诉说自己遭遇的一次次挫折或失败。是目标制定得太不切实际，还是成功路上的绊脚石太多？我们都想得到美好的东西，健康的身体，美满的婚姻，风生水起的事业，有爱的朋友，丰富的精神生活，但是真正得到他们又是另外一件事。细数我们的目标，最常见的有五种：减肥、饮食更健康、多存钱、少花钱、运动锻炼、学习新技能、有更多时间与家人朋友相处、找到真爱或者更好的工作。遗憾的是，这些宽泛的、不可量化的目标，很容易在具体的生活面前败下阵来。 当你面对具体而诱人的美食时，是否健康就成了次要的，吃完再说吧。当你被手机里的画面吸引，刷到停不下来的时候，锻炼或者陪伴家人就败给了舒服的看手机这一选项。目标失败，除了目标本身的问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行动力不足。2009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中，有一位妈妈叫陈玉蓉，她的孩子在13岁的时候患上了一种先天性的疾病，肝窦状核病变，需要进行肝脏移植手术，否则就很难说存活多久。为了给儿子提供肝源，陈玉蓉主动提出将自己的肝割给儿子，但是检查结果显示他是重度脂肪肝，不适宜做肝捐赠。主治医生安慰他，啊，如果你去减肥倒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脂肪肝的。结果陈玉蓉就开始了减肥计划，他每天早晚各走5公里，只吃水煮青菜和半个拳头大的饭团。经过7个月的努力，他的脂肪肝神奇地消失了。后来陈玉蓉用自己一半的肝脏挽救儿子的生命。如果一个目标足够具体，背后有强大的驱动力，那么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就会变得势不可挡，即使路途艰险，障碍重重，也会一往无前。而那些实现很好，不实现也没关系的目标，就很容易在中途被忽略，被搁置。马上就要到来的2022年，会和以往一样平淡无奇，还是会成为你的突破之年？怎样在新年开始时设立可执行可实现的目标，让一年后的自己有些不一样呢？那么什么样的目标更容易被实现呢？一个合理的目标应该符合7个标准。一是明确性，水从水管中流过，水管越细，水的冲力越大。同样的道理，目标的范围要足够狭窄，我们才会投入更多注意力和创造力。我想学习摄影，是一个模糊的愿景。我要完成某个摄影网站上的具体课程，就明确得多了。二，是可衡量性。明年要比今年赚得更多，表面上看很具体，但是明年的生活成本可能会更高。赚得多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呢？我要多运动，和每周跑3次步，后者更具可衡量性，也更容易达成。三，是可行性。更注重健康，你会不知道从何做起呢？每周散步5次，每次30分钟，可行性就大大提高了。四，是风险性。毫无挑战性和风险性的目标，一旦实现，就会立刻变得松懈。目标有一定的难度，才能激发你的潜能。五，是定时性。多读书，哎呀，这3个字没有紧迫感，可能在今天完成，也可以在10年后完成。3月31日前读完3本书，这个目标就有了紧迫性，也会提高行动力。时间越紧迫，努力的强度越高，所以不要把所有的目标的截止日期都定在12月31日，过于遥远的期限会稀释努力的程度。六，是激励性。通常人们制定目标的依据是重要和紧迫程度，而不是个人爱好。比如多运动是因为健康所需，而不是喜欢运动。新年目标 不能是你不想做的事儿，因为不想做就是失败的前兆。相反，你的目标让你兴奋，能够给你激励，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七是相关性。有时候我们会设立一些违背个人生活方式的目标，比如家里有两个读书的孩子，每年要花许多钱，你的目标是旅行四处看看，就很难实现。互相矛盾的目标只会导致纠结和失望。有效的目标与生活密切相关，所有目标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常常有人说，也是开玩笑的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跑步刚跑几百米，气喘吁吁，哎呀，干脆散散步好了。做任何事的一开始，人们都是激情澎湃，新鲜感、创造性，让我们热血沸腾，信心满满。然而一时兴起，却无法改变整个过程的死气沉沉。山峰远比你想象的要陡峭，道路远比你想象的要漫长，你不知道如何才能走到终点。茫然或者想放弃的时候，支持我们走下去的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初心。我的初衷是什么？想象着自己想成为的样子，才能在道路变得艰险时有勇气继续前行。只有真心向往对岸的美景，才能挺过痛苦，趟过沼泽。所谓初心，在心理学上被称为自主动机，是藏在我们内心深处对我们最具吸引力的缘由。新墨西哥州州立大学调查人们喜欢运动的原因，有90%人表示，他们之所以运动，是想感受运动后的美好。70%人表示，他们喜欢运动带来的成就感。一旦失去动机，人们便会失去方向。所以在树立目标之前，想一想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这样成长。要达成这一点，你需要做哪些努力？多米尼克大学研究了267名企业家、高管、艺术家等各行业的专业人员，发现仅仅是写下目标这一做法，就能够将个人成就水平提高42%。写这个动作，意味着你已经做了深入的思考，看清内心的渴望，并且郑重地向自己做出了承诺。2022年，你想成为怎样的人？要达成这一愿景，你需要实现哪些具体的、可衡量的、可行的目标？俄罗斯作家克雷诺夫说，现实是此岸，理想是彼岸，中间隔着湍急的河流，行动则是架在上面的桥梁。顺其自然，不会等来非凡的成就；随波逐流，不能到达想去的终点。你只能有意识地去思考自己想要什么，为什么想要，并根据目标制定行动方案。愿每个小小梦想都会慢慢实现，赶快写下你的2022目标吧。 初也好，不必说了，是怨是爱也好，不需揭晓。何事更重要？比两心的需要，柔情蜜意怎么可缺少？是进是退也好，有若狂潮；是痛是爱也好， 不需发表。 曾为你愿意，我梦想都不要，流言自此心知不会少。 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离别最是吃不消。我最不肯看你背向我转面，要走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 浮沉浪似人潮，哪会没有思念，你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 时进时退也好，有若狂潮；是痛是爱也好，不需发表。 曾为你愿意，我梦想都不要，流言自此心知不会笑。 这段情是浪漫越美妙，离别最是吃不消。 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面，要走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 浮沉浪似人潮，会没有思念， 你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 走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 浮沉浪似人潮，哪会没有思念，你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 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念， 要走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 浮沉浪似人潮，哪会没有思念， 你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 如果你一头雾水，说这首歌不是谭咏麟1994年那一首《讲不出再见》吗？ 哎，对，是那个旋律。 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谁在唱呢？这首歌是今天刚刚发行的，来自电影，马上就要上映的一部电影，也是大家其实一直在看的一个香港的 IP 啊，就是这部戏，它一直以来都在拍《反贪风暴五》。最终章的主题曲啊，来自古天乐、张智霖还有谢天华、轩轩他们共同带来的。 哇，真是 讲不出再见， 真是没想到啊，比那个无间道拍的集数还多，这个一拍都到第五集了。 对， 而且都是林德禄导演，都 是 古天乐，一直就原班人马就没怎么换。 这属于港片最卖座的经典 IP 之一啊、嗯、这个系列在12月31号就即将上映这部电影了，《反贪风暴五》最终章，所以他们唱出这首《说不出再见》。 对， 啊，所以一定会去电影院支持一下哈。 哎，到2021年了哈，他其实第一集的时候是2014年的时候，2014年的时候才是刚开始。对， 而且我真的特别喜欢古天乐在里面的那个那个扮相哈。好吧，这个到了年底哈，我们会发现电影院里有许多即将上映的好的影片啊，包括现在就是每个周末我都会去电影院 其实就像有点补课一样，把过去没来得及看的电影啊，因为现在在戴好口罩啊，做好防范的情况下呢，电影院是开放的， 是、 啊、去看一看。包括我上周看了《铁道英雄》，也特别好看。 哦， 真的，范伟在里面演得很好。 你看看，你这没事，你老一个人去看什么电影、啊？ 我不是一个人呢、啊，我跟我家里人去看的。 行行、哦、行。行行， 哎，为什么一说到电影院啊、嗯、就是你们这些奔五的男子就很敏感， 别费那张票、啊、真别费那一趟机会， 我还以为你跟我就别跟我费那个话其实一个人看电影也没什么啊，尤其是你如果在时间上在比如说单位附近呢、啊、就中午时光里啊，或者是下班以后，我觉得没什么。其实当你内心足够强大的时候，你觉得你去欣赏的是电影作品本身， 对对， 它不再是我们过去赋予看电影的那个其他的情感意义了啊，就是说 是 哎，这个搞对象几步啊，搞对象几步走，其中有一步是看电影啊。这叶谦一说起这事儿，他想到都是这些， 哎 啊， 老派老派、 哎、包括我在上周，我其实一般因为时间比较紧嘛，所以就一周我会去集中看两个电影、 哦、 所以我会选择这两个时间点比较接近的，然后找到一家影院，就集中的一个星期看两部电影。 嗯， 因为我觉得看在电影院看电影和在家里面看真的不一样。 对啊，你音响效果啊，还有那个整个的宽屏、 嗯、 这种震撼感肯定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哈，这一年很疲惫，很多电影都、嗯、哎呀没有来得及去看的朋友，到了年底真的好电影不断哈，大家都可以走进电影院支持一下我们这些电影工作者们哈。 对，那刚才主题歌都是林志玲他们自己唱，那个 林志玲啥 脑子里净想着这个 古天乐 和张智霖他们自己唱的这些， 怎么了不行吗、 嗯、 还有其实轩轩啊，也是好久没有，还有陈静、张继聪、 是 夏烟啊、很多人共同带来的。来吧，这首歌我们是知道的哈。 Maroon 5 If I never see your face again。 嗨，听完它我们第四十三节喽。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活下陈良路，杂交到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电媒体联 动，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974缤纷玩具节来喽！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74，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玩具券，抢到你手软。 哦，小花，你怎么跑出来了？外面多冷啊！ 我的主人怀宝宝了，说我身上有虫子不安全，就不要我了。 你身上真的有虫子吗？ 其实只要给我做好检查，别让我接触野生动物，别喂我吃不干净的生肉，我就不会感染寄生虫的。那皮皮你呢？你怎么也不回家呀？ 嗨，我生病了，主人不想花钱给我看病，就把我赶了出来。 啊，对于咱们来说，主人就是全世界，可对于他们来说，咱们只是可有可无的玩具吧。 小动物在陪伴我们的同时，也需要我们的了解与爱护。理性饲养宠物，让他们的爱陪伴我们更久一些。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32，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工作男叶谦，工作女，别工作女，女主持韩丽， 我还有个定位了啊， 她确实比我们工作的时间都长。 还好，今年真的已经对我而言哈、啊，在做男左女右的这14年时光里，应该是最舒服的一年 哦， 因为是晚上9点到11点， 是咱们都经历了这个作息的转换。 对，我们从最初的半夜11:30到凌晨1点， 是 再到后来的10点到12点，从1周7天，从2017年变成1周5天啊，这些时间点我都在脑海中特别清晰的刻画着，然后也非常谢谢我的小伙伴和我的团队哈、啊，就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 嗯， 就是非常照顾我们这些年纪大的老主持人，对，为了让这档节目能够陪伴大家更久，所以今年呢，我就开始只做一档节目哈，就是晚间只有一档，因为以前还有点歌节目嘛， 嗯， 只是在9月份的时候呢，和另外的小伙伴麦麦在下午时光里呢，会做2个小时啊，就是一周有2个小时的浪潮 Listen to One， 也真的是3+2帮帮唱哈。 哎，对 对，但是我的主战场呢还是在男左女右这一边啊，这也是从业这么多年当中哈、啊、做的最久的一档节目了。 我相信是这样，这是从我看在眼里，时间是骗不了人的，就一直在眼里，一步一步，一分一秒走过来的。 这话说的怎么那么煽情呢？ 他都40多。这骗不了人的啊！ 叶谦， 他跟他姐不一样，他实话实说啊。 叶谦明年就本命年了， 是 上一个本命年。 对，上一个本命年36岁， 他也在节目中啊。 微弱的光漂浮向天空，黑夜之中，谁将黎明歌颂？时间湍急的流动，却无法淹没我们一腔的孤勇，燃尽我平庸，愿你无尽的梦，你看渺小的不息的萤火虫， 歌颂。时间湍急的流动，却无法淹没我们一场的孤 真的是好声音，搁到哪国这都好声音， 而且年纪轻轻哈。这首歌叫萤火虫，萤火虫啊，也是一部明天开始上映的电影的主题曲。今年真的特别多电影里面哈，运用了非常这个大家喜欢的歌手啊去演唱主题歌，所以每次在看电影在结束的时候，我都一定要在电影院最后走，我一定要把那个歌放完，就听完。 你喜欢听这个？ 对对，我喜欢听这个他最后的片尾曲啊，或者是主题曲，或者是他的彩蛋呢。 哎，就像我们这个做音乐最喜欢的一类听众，一类观众，就是他能在后面看彩蛋，哪怕是为了看彩蛋而顺便听了听我们这个就是音乐作品，这对于音乐人来说是， 我一定听， 对音乐人来说是很 欣慰的。每场电影都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对对， 我看长津湖的时候，大家也知道长津湖很长，最后的那个字幕表有多长你们知道吗？我觉得 那 是我 演职人员很多， 太多，就多到我都不知道还有假肢组， 那是 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组、 啊、 然后应该是我看电影以来最长的最后的整个字幕啊， 阵容很大， 一直一直一直，我就以为结束了，结果还在播，而且速度很快哈、因为我觉得这是对每一位为电影啊做出他们辛苦贡献的人的一种尊重啊。 是， 包括这部电影《误杀二》，这也是一部连续的哈。喜欢看的朋友从明天开始也可以走进电影院。还有之前我推荐的《古董局中局》，真的很好看。就该怎么形容呢？我记得我写了一个微博哈，因为这部戏它的主角是葛优、雷佳音、李现， 那肯定特别有意思。 我说就相当于歌坛的张学友、陈奕迅、林俊杰、蔡健雅合唱了一首歌，你说能难听吗？ 那个古董界的这个一些名堂啊，这哎好玩的东西可太多了。 对，就是包括这个阵容本身哈。 是， 我当然后来也看到一些很喜欢就是深挖细节的人啊，挖到了很多这个影片当中其实我们还没有第一时间观察到的东西，所以现在这个电影整个的拍摄手法以及水准啊都在提升啊。所以看电影我觉得不光是可以让自己去放松一下，同时也是可以感受到我国电影业的一个发展。 对， 这是一件好事儿， 而且发展的特别迅猛。 对， 我觉得这就是这些年先从电视剧我就特深有感触。 我跟你 讲，然后电影也是 的，尤其是我每次看两部电影，我可能会选择一部中国电影一部国外的电影，我真的觉得我很骄傲自豪，我至少在上周看的那两部电影当中，我觉得 铁道英雄比银行家好看。 对，他这个人呢、啊、他的观赏力度还有他的本身的审美力度吧，随着这个、嗯、然后这个制作的这个人员，他就随着这个群体，他是马上会就是跳跃性的提高的，就是飞黄性的腾飞性的提高的，不是说匀速的一点一点啊，慢慢的这几十年来然后开始一点一点哎变得好的，其实真是一步就登天的那种提高。 对，而且就是看电影到最后尾声，你在电影院里站着然后看着这个字幕的时候，常常就会听到工作人员那个瓶子还要吗那个瓶子还要吗 来回打扰你，成心声特大 对对对那还要吗？ 就是那意思，你走了，你干嘛呢？还在这儿待着？ 哎，说到这里啊，我特别想讲一个细节，就是说一个人看电影这件事情，我也看过哈。 嗯。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一部电影它整个片期很长，到了已经快下架的时候，去看的人很少，尤其是你选择一些特殊的时间点。 你一人包场。 我有一次就是去到一个地方看电影，当然那个是一个就是小区里面的电影院。 哦。这都让你摸着了 啊！对，然后我去看的时候，我因为那部电影，我很多朋友跟我说，其实还有点恐怖哈。 嗯， 我都卖票的时候看一个人都没有，我说，这如果要就是我一个人的话，这电影还能给我放吗？ 周星驰的《回魂夜》啊？ 不是不是 不是。 然后，你知道当时那个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温暖。 嗯， 他说就是你一个人，我们也会给你放的。我说不不不，我说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就不看了。因为我会有点害怕啊，因为我听人家说就是里面会有一些细节， 然后工作人员更温暖，我陪你看、 啊、没有，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话，我真的永远在眼前啊，闪烁着人性的善意的光芒 啊、 他说你如果害怕的话，我们会给你开一点光。 哎呦， 绝了，是不是绝了？ 感恩吧， 就是我恨不得一辈子所有电影都想在那家 看，都在那家看吧， 真的。但后来我是跟一对老夫妇一起看完那场电影。 哎呦，老夫 调音师， 老夫妇真够能找刺激的。 后来他们真的走了，就我一个人看完， 害怕了。La nostalgia de tu ser, y ahora puedo comprender que dulce ha sido.La visión de mi soñar me hizo ver con emoción que fue tu alma inspiración donde aplaqué mi sed de amar. Hoy tan solo espero verY ya nunca más quererte Mientras tanto que tu amor Siempre está en mi corazón 上下了一脸，过几天过几年想会好一点。 我收着照片，安静在盒子里面，回忆是你我剩下唯一的关联。 Baby， 我想起你，你有了他，是否依然为了爱变得很傻。我想起你，你有一个他，好久都没说的话。好吗？问候是我对你好想说出的话。现在你过得好吗？想起你，你有一个他，好久都没说的话。你好吗？ Why all the curtains in town?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let's break a mood and stay in your hair and go and start out in your eyes so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特别熟悉的 Close to you。 哎，越到冬天哈，这是要在家送一曲吗？我告诉你啊，真的只有3分51秒了，也到了我们的收尾时间了。 对，咱还得有一首歌。 我最后带来这首歌，我想让你先猜一下，是一首英文歌 哦， 是每到12月的时候，12月31号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的，而且是你也很喜欢的一支乐队，它是一支国宝级的乐队。 是你说英国吧？ 瑞典， 瑞典啊 ，Roxette 啊啊哈啊啊，那个阿爸。 对呀、啊，每到新年的时候嘛，我想提前把这首 Happy New Year 要预热一下，因为今天距离冬奥还有50天。 你看那个奶奶辈的唱将们，他们的嗓子是多么的实在、你听听听听。 对呀、对，就是每年新年的时候，就是一听到这首歌，还有听到小虎队和忧欢派对的新年快乐，我就感觉那种满满的仪式感，还有那种气氛就一下轰出来了。 是， 就是他们一起唱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对，就一下子哈，大家就是全都沸腾了。 是， 这一年就真的过完了。希望余下来的时光里哈，我们能好好的计划一下明年。为什么老强调说明年我们会有冬奥会，还有我们7月份啊男左女右的聚会，其实都是为了让大家啊对生活充满希望，还能对自己的方方面面有个管理，有个变化。 是， 对吧？ 是， 所以就用这样的歌曲来一起收拾一下行囊，我们准备进入到全新的一年，同时也希望2021的尾声，大家都会过得更加的有这种压轴的充实的快乐。哎，这首歌你也喜欢吧 ？Happy New Year， 谁不喜欢呢？ 当年跟很多小女生啊一起啊过过新年的时候听过吧？ 咱们下周啊，还有很多新的弹唱歌曲啊。 好的，我谢谢所有在聊天室的小伙伴们，是大家的共同努力，让今天晚上男左女右的聊天室突破了20万。 哇哦！预热预热 ，Happy New Year！ 晚安。